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面抄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马氏相声世家几位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还是首先请上马静博先生，我们来一起欣赏啊，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天津集中挖掘整理录制传统相声的时候，马静博先生和黄宗民先生合作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也是一个传统的文哏类的段子，《蒋四叔》。 我呀，很羡慕你呀。 羡慕我什么呀？ 我就看你走道啊，多利索啊！ 我比您年轻点儿， 我不行。 哦， 最近呢，我走道啊，不利索。 哦，岁数大了，腿脚不方便。 我不是那么回事 啊， 不是那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我身上带的东西太多了。 嗨，您这个岁数出来就别带这么多东西了。 带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都是书。 嗨，出来溜达溜达吧，书撂在家里就得了。 亮不了啊？ 怎么亮不了呢？ 我走到哪儿都得带着。 你干嘛都带着它干嘛？ 我念的这书啊， 啊， 全在我肚子里装着呢。 哦，那这么一说，您这肚子里头全是学问呢。 哎，没别的，都是书。 这里头都是书。 哎， 都有什么书啊？ 呵，我念了一肚子五经四书。 哦，全是古书。 哎，对了。 哦，这这么些日子我还真没看出来。 看不出来。我念这五经四书能看出来吗？ 那怎么能知道呢？ 一摸就摸出来了。 哦，这有没有学问能摸出来？ 摸得出来。 是吗？ 你不信你摸摸呀。 摸 啊，你摸摸，我念这五经四书都在这儿呢。 你 摸摸这边， 这边 就是我念的那五经。 哦，这边是五经 啊。你摸摸是不是五经？ 一根儿，两根儿， 什么呀？什么一根两根啊？ 我摸着像是一根 一本两本。 哦，这都是一本一本的。 哎，对喽。 哦， 这就是五经。 哦，这边是五经。 摸着五经了吧？ 我摸着了。 你再摸摸这边。 这边怎么回事啊？ 这是我念的那个四书。 哦，四书吗？在这边。 哎，你摸摸四书。 摸摸四书。 你摸摸四书。 啊， 你摸摸是不是四书？ 哦， 摸着四书了吧？ 是四叔， 是四叔， 你把手拿过来。 哎，好， 摸摸你二大爷。 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摸二大爷？

呱，杆儿就裂了。抽六袋接裂杆儿， 那要抽四袋呢？ 抽四袋不行了， 也不行。 他本来是抽五袋的瘾呢，抽四袋他不过瘾呢。 那怎么办呢？ 还得加一颗烟卷儿。抽四袋加烟卷儿， 我还真头一回听说。 哎，这你得会念。 怎么念呢？ 抽五袋接油油，抽六袋接裂杆儿，抽四袋加烟卷儿。 这什么乱七八糟！不是，你就这么给人讲三字经啊？ 怎么了？ 那像话是这么讲吗？ 怎么讲？ 怎么讲啊？ 你说怎么讲啊？ 撑五袋接油油。 是啊， 那五袋指的是梁唐晋汉周。这么个五袋，接有油那是接有根油，还烟袋窝子呢？什么词儿这是？ 你这都是胡说， 我胡说， 我这是正根儿。 你看他这倒是正根儿了， 本来嘛， 这是我 没见过你这样的，站街腰插杠子， 谁 来那么两句？这我能讲得明白吗？你要打头讲，哎，讲得明白，你听得还清楚，那多好啊！ 我打头讲，您就能给讲好了。 有半截来那么两句的吗？ 行，这回 咱打头讲。 哎，对了， 行不行？ 年轻， 这三字经一开头嘛，人之初， 对，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哎，您就给我讲讲这几句怎么样？ 那可以。 您先说说。 行，讲 这个人之初什么意思？ 人之初 啊， 这句就甭讲了。 怎么不讲了呢？ 这讲什么劲儿啊？你说 这不讲我怎么能明白呢？ 这你还不明白？ 那 人之初嘛， 说说吧。 这都告诉你了，人之初 啊，什么意思？ 就是有这么一个人呢 啊， 他叫之初 啊。有个人叫知初， 哎，名字就叫知初，人知初。 那性本善呢？ 性本善呢？ 啊， 哎呀，这书排版给排错了吧？ 排版错了， 应该是本性善。 哦，应该是本性善。 哎，他叫知初，姓什么呢？ 姓什么呢？ 姓善，本姓善。 听到不是这人叫 哎， 善之初。 哎，善之初，人之初，本姓善。 哦，那性相近怎么回事 啊？性相近呢？ 啊， 性相近呢？ 怎么意思？ 就说他呀，他住这个地方， 啊， 离着这个性相啊。杏香是个地名，知道不？ 是吗？ 你知道有个新乡吗？ 新乡在河南是吧？ 哎，还有个良乡。 那良乡在河北。 哎， 这我知道。 这是杏乡。他家离着那个杏乡啊特别的近，这叫杏乡近。 哦，那习乡远呢？ 习乡远呢？ 怎么意思？ 就是他家离着那个习乡啊 就远喽。哎，我就知道是这句吧。啊， 你知道你去过？ 谁去过呀？ 你怎么知道远呢？ 你看这不顺着你这话说下来的吗？ 您够聪明。 那您说说狗不叫 啊？ 狗不叫怎么回事？ 狗不叫 啊 就是他家呀养活一条狗，不叫唤。哎，来了生人他也不叫唤。哎，叫狗不叫。 那姓乃迁， 姓乃迁呢 啊， 他急了，拿刀要宰这狗。 哇， 叫姓奶奶看见了，哎，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 哦， 姓乃迁， 这么叫姓乃迁。 哎， 那教之道什么意思？ 是啊，教之道啊。 什么 这狗也怪了 啊， 他跑姓奶奶那儿就叫唤上了。他一看你甭叫 啊， 我知道了，教之道。 哦，这么个教之道。 哎， 那跪以砖 啊，他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呀，打上了。这就那西孟母， 西孟母啊， 怎么意思？ 就是姓西的这人呢睡觉， 哦， 做梦， 是 梦见你母亲了。 哎，你别这么说话，你提我母亲干嘛？ 梦是心头想啊。 哦，走。太可气了， 妈， 太可

这是愿。那个酱油那个酱字你再看看是这么写，你看这俩字儿，一跟酱是不是差不太多？ 还真差不多啊。哦，这么回事。 别吹了，你瞧，医院他看着医院念酱园， 你瞧， 哦，酱园， 嗯， 异国酱园啊，哎呀，异国酱园，异国酱油一定好吃啊。 想着酱油呢， 明天我得尝尝， 要尝尝。 转天拿着个大瓶子去了， 干嘛呀？ 买酱油去了。 哦，上那儿买去了。 到那儿去，外国人不懂他话呀。 是啊， 他也不懂得外国话， 怎么办啊？ 稀里糊涂灌了一大瓶子。 哦，灌上了这。 哎，灌的什么呢？ 什么呀？ 不是酱油。 什么？ 是碳酸药水。 呀嗨！ 到家糊里糊涂， 嗯， 炒菜吃完了，病了半年。 那还不病啊？那能吃吗？ 半年好了 啊， 出来溜达溜达吧。 是， 一出胡同口， 嗯， 贴着一大布告。 哦，告示。 布告写的什么不认识， 哦，念不下来。 哎呀，什么内容呢？ 嗯， 他一看旁边有几位 啊， 那儿都念着呢， 正念着呢， 没念出声来，就是嘴唇一动吧。 哦，心里头默念， 一点头，人家明白了， 知道怎么回事了。 没念出来，人怕念错了啊。 就是啊， 他一想，要怎么不念出来呢？ 嗯， 不知道你就问问人家呗， 问问吧。 不行啊， 怎么着？ 一问人多丢面子。 哦，还嫌丢脸， 啊，显得没学问 啊。 这怎么办呢？ 怎么 啊，冒充。 这怎么冒充啊？嗯， 他们都嘴动话。 是啊， 他也来了。 他也来 到烧饼铺 啊， 买了个烧饼，站在布告这儿咬口烧饼。人家是嘴唇动话呢， 啊， 念布告。 是他呢， 他这嚼烧饼。就在这时候，哎，又来了一位， 又来一个， 确实一个字儿不认识。 哦，还不如他呢。 不认识，打算问问 啊？ 问你问的有学问的呀？ 对呀， 啊，他专问这个吃烧饼。 他怎么非得问他呢？ 因为他这个嘴唇呢， 啊， 比别人呢动换的厉害。嚼烧饼呢，这是。问呢，你就问详细点吧。 是 应该这样，先生 啊。 这是什么内容啊？您讲讲 啊，多好啊！ 对， 他 问的太笼统， 他怎么问的？ 说的也太简单了 啊！ 什么？ 哦，什么？ 什么？那意思这里边都是什么呀？ 哦， 什么？ 啊，就俩字儿。 他这儿，嗯嗯，烧饼， 烧饼啊！ 我告诉你，哪有烧饼的事儿啊？ 不明白。 不。我说上边的 啊， 我们上面那是芝麻， 芝还是烧饼的事？ 那黑的， 黑的， 嗯，黑的烙糊了呢。 嗨， 这位真气了 啊， 骂他一句，什么东西？ 哎， 芝麻烧饼， 还是烧饼， 你这多有意思， 多可气的。 还有啊，为这个念字念白了 啊， 出笑话吗？为念白字啊，打官司的还有呢。 哦，就为念错字， 嗯， 都打上官司了， 就是吗？ 这怎么回事呢？ 有这么一个庙， 一个庙， 嗯，这个庙啊是文庙， 文庙， 哎， 圣人庙， 对对对对， 啊， 那个庙那个墙上啊就写这两个字， 什么字呢？ 写的就是文庙， 哦，就这么两个字， 文庙， 哦， 两个大字， 对， 前面就来了两位， 嗯， 白字老先生 是。 哎，大哥，咱走的真快啊！ 啊， 你看看， 啊， 这么会儿啊，你看，到了文朝了啊， 文朝， 啊，文庙，他说成文朝了，那个一看啊，哪儿呢？这怎么文朝呢？这是， 嘿，真是， 这不是丈庙吗？ 哎，丈庙啊，好， 这个念文朝，那个念丈庙， 俩都错了， 嗯，谁不服谁？ 嗯， 什么呀？文朝嘛，怎么丈庙呢？嗨，丈庙你怎么文朝呢？你看你这人怎么回事？你怎么不服气人？你不服气人？你看俩人越矫情，声音越大， 抬上杠了， 正抬着杠呢。 啊， 嗯，前面来一位出家人， 哦，和尚。 哎，和尚，对着布兜子， 布兜子， 布兜子有两个字， 什么字啊？ 写的是打斋。 哦，是个化缘的和尚。 哎，对对对， 哦， 打斋两个字， 嗯， 哎，就是这个斋呀，啊。打斋， 哦， 这个斋 是， 哎，走走着，哎，大师傅，您先别走， 干嘛呀？ 我们俩就为这事儿，你看这俩字啊， 嗯， 一指这文庙俩字， 啊，嗯， 这俩字我说呀， 文成，他愣到正面。 你瞧， 您呢？公道 啊！ 您就跟我们说说。 是， 我们俩谁说的对？ 谁说对吧？ 何医生，哎呀，你们俩谁说的对呀？ 啊， 你说文朝，他说张庙， 谁对呢？ 你们俩呀，谁也不对， 都错了吧？ 都错了。 嗯， 我没那个时间跟你们那说，我太忙了。你看，一指他那兜子， 兜子， 我还得打旗去呢。 打旗呀、啊？好嘛，看他也不认识。 你看这旗字呢，跟咱字差不多吗？ 啊、哦，差不多。 就差这个小字儿， 嗯， 这说打旗，你俩一听啊，什么旗？ 嗯， 那不是打斋吗？ 对呀、啊， 你怎么说打旗呀、啊？ 好， 哦，你也是白字老先生， 认出来了。 哎，你也别走了，你别走。哎，没我的事，怎么没你事？ 我走，我走。 声一大， 嗯， 庙里头有个教书的老先生， 哦， 拿着书本就出来了。 嗯， 哎呦呦，三位， 什么意思？ 您那小点声吧。 啊， 我在里边教学呀、 啊。啊， 没法教了。 怎么着？ 净听您的了。 哦， 你这啊，哦，您是教书的老先生。 是啊， 太好了。 好， 我们就为这个字啊，这抬杠呢。 哦， 我说这俩字文朝，他说那俩字丈庙。 嗯， 你看和尚打斋，他告我们打旗。我这仨谁说的对 啊？ 您给评评， 说说吧。 这先生一听，哎，这，哎呀，你们谁对呀、 啊？啊， 我不敢说谁对谁不对。 是， 这么着吧， 啊， 我后边给你查一查。 查什么？ 我那儿有字果。 哎，字果， 字会的会字啊。 啊， 他念成字果了。 他也不认识和尚。 我给你们查查字果。这一听啊，什么？你别走，别走。那不是自会吗？你怎么说自果呀？ 你瞧， 你也白字老先生， 嗨， 你还教他们呢？ 误人子弟不成、 啊？你教人白字啊？ 啊， 你也别走了 啊！ 怎么办呢？四个人就归了县了， 打官司了， 官司 啊！ 哎，也别说， 是 当地的这个县官，那是真有学问。 是啊， 有学问。 怎么知道有学问呢？ 因为当地的绅士， 嗯， 给他挂了块匾。 哦，送给他一块匾。 哎， 这匾文是 匾文呢？ 啊， 三个字， 怎么写的？ 写的是“赛东坡”。 呵，有学问， 有学问呢。 嗯， 就说呀，这个县官呢， 啊， 这个学问呢，才学，就好像宋朝的苏东坡一样， 大诗人呢。 “赛东坡”三个字 啊， 就在堂上悬着， 嘿， 即可升堂。 好， 问问， 嗯， 四个人为什么打官司？ 问问。 四个人一说这理由 啊， 我说那俩字文朝，他说丈庙， 是、 嗯、和尚打斋说打旗， 嗯， 先生给我们查字会嘛，他说字果， 你瞧， 您给我们断断谁对谁不对。知县一听，就为这事打官司， 不值当。 就是啊， 嗯， 行，又是气又是乐， 那还不生气？ 我吩咐你们四句 啊， 上去，以后为这事不要打官司。 就是。 人家吩咐这四句 啊， 这县官是真有学问。 哦哦哦， 真不愧这三个字赛东坡。 怎么呢？ 人家这四句啊说出来就是一首诗啊。 哦，是一首诗 啊、嗯、 哎，您给我们念念这首诗。 他是这么说的 啊， 文朝丈庙两相宜。 对呀、 啊、念相宜。 是 文朝丈庙两相宜。 嗯嗯， 和尚不该说打旗。 错了吗？ 哪有先生查字果？ 嘿， 一指他这匾， 是 笑坏本县赛东皮， 他也来自了。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是马静波先生啊和黄宗民先生表演的一段白字会。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马老晚年啊表演的单口的小笑话学瞎话。 有一个工厂啊，什么工厂？我可说不清，不知道什么工厂。不大不小的啊，1000多人吧，1000多人的工厂，这不算大吧？你说小工厂也不算太小，大工厂就不算太大，就是那个工厂。这工厂啊，在这个二楼啊，有这么个会议厅，小会议室。这会议室里头有仨人啊，在这研究事儿、开会，都谁呢？副厂长、办公室主任。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是这个

睡不着。你有事吗？ 没事。 没事，你来和一看，你是干嘛？我就小说瞎话。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啊，在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里呢，一起欣赏了两段马静波先生表演的相声作品，两段马老晚年表演的相声小段。到这里呢，今天下午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流浪到巴黎。